是谁的傀儡，就你幻想的卑微，去寻找正面 energy 来改变未来的自己， 然后成为与我背道而飞驰的阴霾，越飞越远，阳光洒向遥远的未来，收起你没出息的眼泪，关键是现在。 Oh, here we go, my baby. 世界在改变， 手边的冒险，右手边再退一遍， 哇哦，再退一遍， 爱的视线，勇敢的瞬间。 I wanna say no, oh oh oh oh oh oh no. I wanna say yes, oh oh oh yeah, yeah. Oh oh oh yeah. 排着队等遗忘，某段烦恼，某段忧伤，将单纯再次播放，想把那些时光反锁住，记得它放在心上，变成太阳，每秒钟都晴朗，我永远信仰昨天的光会实现，就从这一天，让我的肩膀撑起这美好的世界。我永远信仰明天的天堂会出现，绝对不远。就从这一天，让我的心脏震动这片我眼前的未来天。出现，绝对不远。就从这一天，让我的心脏震动这片我眼前的蔚蓝天。当一切都改变，我还在这个地方，我永远信仰昨天的愿望会实现。就从这一天，让我的肩膀撑起这美好的世界。我永远信仰明天的天堂会出现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我是韩丽，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。 我是麦麦，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。 买奶茶，养殖甘露多加芋圆。 买奶茶，少冰少料。能一分糖吗？ 点外卖，勾选无需餐具。 我从来不点外卖。 剪头发，固定 Tony 老师。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。 追热剧，直接跟不养剧。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？ 听音乐，单曲循环一整天。 听音乐，歌单绚烂，五花八门。 临窗和过道，我选过道。 临窗和过道，